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平行番外第二篇第一集。 你又信了？ 陈泽民应该是想到了什么，他眼神中那些虚伪的平静被打破了，显出了一些波澜。萧定微笑着看着陈泽民，他笑了一会儿，将脸凑过去，将唇在陈泽民的颊上轻轻地触了触。从城门返回后，萧定把陈泽民安排在一个小院里，派暗卫日夜看守，有消息随时来报。暗卫们恪尽职守，传回来的都是陈无反抗意图，从不跨出院门，陈吃喝正常，今日无异动之类毫无价值的信息。萧定看着纸条上的陈字直发愣，只要看到这个字，他就有种安心的感觉。这么多年，他的心一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孤悬浮寂的，如今终于算是踏实了。他从一个灰蒙蒙没有色彩的世界重新返回了人间，他突然意识到枝头的点点桃包里原来也含了暗香，雨后的丝丝柳条绿意深重，朝上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们原来形同朽木的，顿时显出了生机，经过后宫宫女妃嫔们的花枝招展，居然也有了些搔首弄姿的可爱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陈泽民又出现了。萧定的病都像是有了好转，咳得少多了，咳完之后胸口也不再那么疼。带有陈字的字条一日复一日的飞传入宫，送到他的手中，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回到了那段跟陈泽民斗得死去活来的日子。那个时候的萧定像个战士，每天醒来都是斗志昂扬，跟陈泽民明里暗里的较劲。陈泽民贵为魏王，却拿这个阶下囚半点办法都没有，多年轻，多美好，多有趣啊。后来萧定失去他了，萧定的健康和义气也跟着消失殆尽，他恐惧这个毫无生机的躯体，他怎么能这么老去呢？然而老天听到了他的祈求，让陈泽民再度出现了。一方面萧定因为之前失去而暗淡的感官重新敏锐起来，另一方面他却因为陈泽民的归来开始担心其他方面的得失。他这一辈子患得患失之心从来没有这么重过，他既渴望见到陈泽民，又惧怕见到他。在城门前见面的时候，他们彼此一个字也没说，萧定只是远远看着陈泽民。在人群的衬托下，做商旅打扮带着斗笠的陈泽民格外的秀拔出众。是的，无论是谁都会第一眼看到他，这些形同虚设的装扮有什么用呢？萧定有着立刻伸手拥住他的欲望，可却什么也没做，只是让暗卫用不惊动路人的方式把陈泽民带走，关在了一个院子里。而在心底，他想做的实在太多，他要紧紧地把陈泽民锁起来，再不许他动弹，更别提死亡。他却步，是因为他知道陈泽民的生命已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外。这么值得警惕的事情，他只能慢慢地盘算，精细地布局，他不能再失败了，所以他不敢逼他。然而纵使有了再多的犹豫惧怕，终究还是得破局。萧定选择了一个深夜去探访陈泽民，人在夜晚总是更加不理智一些，最适合攻心。院子在宫殿两方地外，此时宵禁时刻已到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偶尔有巡夜的更夫前来检查，也被随行人员用腰牌打发了。到了地方，侍从拎着灯笼引他入院。此处大门老旧，门叶被打开的瞬间，转动的门轴发出刺耳的尖叫。萧定突然想起之前自己被幽闭在静华宫时，曾看着陈泽民在类似的情景下被人引入宫门，静华宫的宫门同样也发出了这样让人生厌的摩擦声。 入屋的时候，陈泽明正好撩袍下跪，时间卡得极准。萧定身为阶下囚的时候，总是大大咧咧坐着等魏王，总在等机会后发制人。显然陈泽明不是这样，循规蹈矩才是他的一贯作风。 恭迎万岁。 还是这样的消极抵抗。 斗志在萧定的身体中蠢蠢欲动，这感觉真的是久违了。 起来吧。 陈泽明起身，低头拍了拍膝上的灰尘。之前他跪得及时，素不了错，可这会儿的言行举止间却还是带出了掩饰不住的敷衍。萧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陈泽明站稳了才抬眼。萧定适时避开了视线对接，他走到屋内主座坐了下来，略斜靠在了椅背上，摆出了一切尽在把握的松弛态度来。陈泽明站在原地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并没有什么表情。就这么一坐一站，萧定又觉得可以轮到自己掌控节奏了。他沉吟片刻，随意捡了一个话题开场。 陈将军的死讯当年是用公文传回京城的。朕得想想，这糊弄满朝的欺君大案还得累积多少人，要多少人才能造实了这个谎言。 陈泽明骤然抬头，萧定含笑地看着他。陈泽明也意识到他存有猫抓老鼠的心思，又是单膝跪下。 将军怎么又跪下了？ 求万岁开恩，此事我一人承担即是。 萧定像此刻被抽到了一样，笑容立刻僵了，原本勾起的背脊瞬间挺直。陈泽明也在此刻抬头，毫不退让，逼视萧定。两人视线焦灼，谁也不先开口。在这样的对峙中，萧定的脸色渐渐铁青。他并不是为了跟陈泽明撕破脸才过来的，追责之说当然只是虚张声势，他何必去为了一个故去且无多少余印在朝的将军搅得政局不稳。这种逻辑陈泽明当然也是很快就想到了，他料定萧定并不会把这件事情拿到台面上追究，所以寸步不让。沉重的气息一直在耳边响着，萧定最终发现那是自己的呼吸，他心中一惊，尝试从突然到来的亢奋中抽离。 你明知道朕最讨厌一人承担这话，当年还因为这句话挨过鞭子，却偏挑在此刻说出来，看来是不肯再忍，故意为之啊。 哼， 一人承担。 萧定到底怒意难息，又瞥了陈泽明一眼。 万岁无非是觉得该死的人还没死，要解这局也不算难。万岁今天过来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 陈泽明！ 屋外的卫士闻讯而动，撞开门冲了进来。冷风哗的涌入，春寒料峭，夜间显得异常分明。萧定被那冷风一吹，面上略凉。他起身踱步，几步之后略略平静了心情，克制住怒意挥挥手。兵士们相互看看，知趣地退了出去。陈泽明跪在原地不动，卫士们冲入退出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他表情却显出他对此无动于衷。 好啊，这是要激怒朕，宁可一人揽事。是了，死过的人还会怕死吗？ 可再怎么想着，不能逼他，不必逼他，到底本性难改，忍不住讥讽道： 朕今天才知道，你想气人的时候本事也不低啊。 因为万岁多年栽培 你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 蒋君令。